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欢迎收听 IBHK 正经台，稍后播放的节目是新闻炒冷饭。现在由 Kelvin 和大家讲讲外面的天气。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云带正是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晚间有一两阵的微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是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干燥，最高气温是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中期天色暂转明朗。香港天文台在下午九点钟录得的室外气温是17.4度，相对湿度73%。 不平不鸣，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2014年嘅东华三院奔向共融，香港赛马会特殊马拉松喺中环天马公园举行，一共有2500位跑手同半跑员喺龙和道上奔驰，更加有多项表演，气氛非常热闹。2015年嘅奔向共融将会喺1月18日举行，地点定喺充满生气嘅东九龙启德跑道，让共融嘅精神藉住长跑比赛响遍九龙东。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也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喎。 逢星期六晚 9点至10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好，星期六晚9点钟啊，文女同 Johnny 咧又喺直播室同大家见面啦。喂，眨下眼咧就嚟到1月10几号啊！喂，今日 10号啦。 喂，今日1月10号咯，咁即系我哋就仲有几多日就开学咧？ 几多日啊？仲有十几日咯。 系，仲有十几日就开学咯。但是即是光阴似箭，我发现呢原来有很多、中学生或者小学生其实他们又没有假放，即是没有我们又放得那么久。 哎，大佬、啊、我们的压力大那么多，不要说了。 他们1月几号就开学了，好像 1月26是吧，那么上下啦。 是啦，即是很惨，又要上班又要上学，即是中学生或者小学鸡那些这样。 是啊。 那我今个礼拜初呢前几天去踢球的时候呢就即有些见闻。咁咧就朝頭早去踢波啊嘛，本身我哋呢啲唔知點解我啲 friend 咧就好中意朝頭早踢波嘅，係真係好奇怪係。 我中意朝頭早瞓覺， 即好似神操咁樣。其實我都中意，不過應酬下啲朋友都要嘅咁樣。咁朝頭早去踢波啊，見到啲咩？我見到啲咧啲妹妹啊，咁樣弟弟啊，咁咧著曬校服咧喺度翻學喎。 啊！ 真係好慘。乜原來咧仲發現佢哋原來 系呢排咧就考试添。 考试？ 系啊，原来佢哋系好多中学、小学咧都系过完年之后先开始考试噶。 唔系啊，但系中学嗰啲我细佬读紧中学噶嘛，跟住佢哋都考完啦。 哦，系咩？ 系啊。 可能间间唔同，有啲啊，即系有啲人道啦，咁就圣诞节之前啊，或者新年之前啊考完试。 我觉得有啲人道已经系圣诞节之前。 系啊， 如果唔系成个假期应该要温书， 系好惨啊！即系新年呢啲，够胆讲系一年之中最重要嗰啲咁嘅日子嚟噶嘛？啲咁浪漫嘅日子，真系佢系拍下拖啊，又或者系做下啲其他嘢噶啦，有乜理由匿喺屋企温书得噶？即系唔合逻辑啊嘛！ 与大相关喎，而家 系咩？系唔讲呢啲啦，我哋咁即系，所以我就发现啊，原来而家啲学生咧真系压力好大啊！ 系啊， 唔知佢哋英文名咧系咪叫亚历山大啦？即系压力咁山咁大啊嘛，亚历山大咁样啊，系啊，可能系咁啊，系咁即系我唔明白咧，点解其实冬天咧理论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都好想继续匿喺个被斗度噶嘛，你系咪啊？ 梗系啦，有边个想起身啊？ 我即系我咁自律嘅人咧，平时一听闹钟咧即刻弹起身啊嘛，但系依排咧有几次都唔小心揿翻熄个闹钟，继续瞓咁样。 喂，唔得喎！我呢个成日发生喺我身上噶喎， 系啊，即系你份人冇乜规律啊嘛，但我有啊嘛，即系咁样。但系发现其实冬天系咪点解我哋暑假咧放成三四个月，但系冬天咧就得个放嗰十零日咧？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其实 冬天放十零日，暑假放咁耐，喂，暑假我宁愿暑假放耐啲啦。 点解啊？ 喂，暑假咁鬼热，梗系一系留喺屋企噶啦。 世间上啲动物啊都有冬眠啦，咁冇话夏眠噶嘛。系咯，咁冬天系应该匿喺屋企 hea 噶嘛。 你系动物？ 人类都系一种动物嚟噶嘛？你唔好咁啦。 咩动物啊？咩动物？ 哺乳类动物咯。 马后炮。 是这样的啦，即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冬天得那么少假而夏天那么多假期呢？其实我又想到为什么之后，突然间又醒起为什么。 这么说， 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如果我们有冬假的话呢，会慢慢变为没有的了。 好笑吗？ 挺好的。不是，这个是一个解释来的，这样。 好笑吗？我不觉得好笑。 是吗？咁啊，讲第啲咯，唔好笑埋。喂，听讲你咧去咗成个礼拜北海道喎、 啊？咩成个礼拜？边度成个礼拜六日啫嘛？ 六日咪差唔多， 未到， 争少少啫。 系啊，北海道啊， 有咩好玩啊？ 琴日翻嚟，但系 delay 咗两个钟啦，不过都算好噶啦，两个钟。 咁即系有咩玩啫？ 有咩玩啊？玩雪咯。 玩雪啊？ 系啊。 咩色嘅啲雪？ 可乐冰唔系可乐冰，史乐冰色咯， 即系咩白色啊？ 史乐冰、啊，你有冇饮过七仔嗰啲史乐冰嘅咩？ 哦，有啊，嗰啲 咪史乐冰色咯， 好正啊嘛！点玩啊？掟嚟掟去咁款啊？ 喂，掟唔到啦！一掂啲雪结冰噶啦，自己只手 feel 到自己只手冻。 戴手套噶嘛，傻仔！ 戴完手套噶啦，已经系戴咗手套，再掉啦，跟住手套咧都隔住啦，隔住嗰阵手套已经 feel 到。 咁人咁即系睇电视见人哋成日攞啲雪啊掟嚟掟去嗰啲系流噶， 唔系嗰啲咧，我 feel 我嗰时深表明白咧，拍戏嗰啲人咧应该好惨啊，要拎住啲雪掉嚟掉去咧，只手去冻到黐线。 冇理由啊，人哋又攞啲雪嚟砌雪人噶嘛。 系啊，我都想知点解佢哋可以砌到咯。我哋都话我哋未出发之前已经话，我去到北海都要砌雪人，点解一个雪人都砌唔到？ 点解啊？ 因为实在太冷了。 哦，咁样着多啲衫啊嘛。 我着咗啊，我平时着两条裤或者至三条裤啦。上雪山滑雪嗰日着四条裤咯。 一早就叫你跟我咁做噶啦，着几条裤有你着数啊。 唔得啊，着完咁多条裤都系冻噶。 喂，咁咧，喂，系、啊、手信咧，你唔好即系唔好两头望， 未 擦得噶， 未擦结啊。 唔系话你两手空空啊？ 系啊，下个礼拜先俾你咯。 有冇搞错啊？ 再重食埋你嗰份啦。 喂，你 Facebook 咪 po 好多嗰啲咩？又话北海道日日食都唔介意嗰啲咁嘅美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喂，你唔整够翻嚟嘅？ 好食啊嗰啲。 我有冇搞错啊？ 嗰啲唔得噶，带唔到翻香港啊。 吓，点解啊？ 吓，北六兼度咪订散咗咯。 系咩？ 系啊。 咁即系谂下啲方法去保存好佢啊嘛。 我梗系唔会啦，坐到傻订烂咗。订啊订啊订到啲兼花嗰啲咩蛋嗰啲。黑咧啲散曬，整個結污糟曬。 哦，即係再精美嘅日本料理啊，坐個飛機都會變壞咁樣。 是啊， 即所以你带回嚟嘅都是一份心意，而唔系手信。 冇错啦， 咁、 啊、系啦，所以咧，喂，其实我有谂过带雪俾你哋 嘅，系嘛？ 系啊，跟住我是但喺个水喉喺屋企度装啲水翻嚟，哇！你睇结咗冰，但系融咗嘅， 啊，几丑啊，所以人性啦。咁好啦，咁你真系要尽快拎嚟先得啊！啲手信啊，如果唔系真系唔掂啊。 点解啊？ 咩唔掂？ 点解唔掂啊？ 啊、即系我哋未去过北海道，你作为一个第一去过嘅，系咪应该益下街坊先？ 我唔信咯，我哋除咗你未去过，即系其实好多人都去过噶啦。 我惊啊嘛，我惊即系好多海盗出没啊咁样啊嘛，你知啦。 好笑嘛？ 咁都要应酬下，都要笑两句嘅。 即 系喂，咁咧即系去咗六日北海道咧，除咗即系又掟雪又掟唔到，砌雪人又砌唔到，咁有咩玩咧？ 啊，去到影相咯。 吓、啊？在香港你又影相， 孤人人哋嗰度有雪啊嘛，香港冇雪啊嘛， 系嘛？ 影张相都靓啲嘅， 斋影相咋？ 影相食啊，仲有食乜嘢咯？食佢哋啲寿司啦。 哦、 你唔好话香港人有得食啊，嗰度啲寿司系唔同啲啊，晒个辐有辐射嘅，所以特别好味啲啊。O K。 喂，咁又话有冇滑雪咁？ 有啊，滑雪哇！讲起滑雪就真系嬲啦， 起火啦！ 系啊，因为咧，我哋滑雪嗰一日咧、 啊， 大风雪啊， 咁咪正咯。 嗰度负十六度喎，山上面负十六度啦。咁因为咧大风雪嘅话咧，啲因为太大风咧，啲缆车要停驶噶嘛。 系、啊。 咁咧，我哋连山顶都未去到嘅时候咧，佢架缆车本来开紧嘅，开下就话太大风雪咧，要闩缆车。点知闩完缆车之后咧，我哋玩咗应该廿分钟咧，出去影咗张相，滑咗几下之后咧，入翻室内嘅时候咧，佢就话成个滑雪场要闩咯、 啊， 因为实太大风雪啦。 咁大风雪咁咪多啲雪俾我哋滑咯。 喂，咁但系你太大风雪嘅话，你个人都未必企得稳、哦、我真系企唔稳噶，我跟住我好自然咁样扑低咗咯。跟住有一个好好心嘅香港人，佢救咗我。我碌住，因为其实我滑完雪之后咧，碌咗系一个都几高假雪嘅地方，即系 吓啲雪仲要系假添噶。 点讲咧？系真雪嚟嘅，但系佢中间好多空气，你一踩落去咧，摄咗系啦，有半个身咧碌咗入去就嚟变嘉明咁样死喺雪山噶啦。 争啲见你唔到啦。 系啦，争啲见我唔到噶啦。跟住咧，我就扑咗喺嗰度啦。跟住我只脚咧又棘住咗嗰块好长嘅滑雪板啦。系啦，跟住咧我又出唔到嚟。跟住咧有个香港人见到我咁样咧，佢救咗我出嚟，好开心，可以感谢佢。 都几黑仔喎、 哦，系啊，跟住不过黑仔嘅嘢都未算，黑仔嘅就 系 咧，与我同行嘅男朋友咧，佢咧唔见咗个高普啦，一个都几贵嘅一个 相机咁样， 录影加影相嗰啲机嘅点咧，嗰啲clicker啦，嗰啲器材啦，跟住咧佢埋咗喺个雪堆度，因为佢为咗救佢同另一个香港人为咗救我，跟住就将个高普咧。埋唔小心跌咗啦，跌咗喺啲雪堆中间，跟住 跌咗冰咁样款。 咁但系嗰部嘢系防即系可以 防水嘅， 防水啦，跟住防冻啊，跟住咁样之类啦。咁跟住咧，我哋入咗去室内嘅地方，到大约十分钟之后咧，我哋发现部机咧唔见咗，咁咪就去翻我好似嘉明嗰座雪山嗰个雪堆嗰度啦，去揾啦，即系完全系拍紧戏咁样，搲啊搲啊搲啊搲咁样，跟住最后尾佢竟然揾得翻。 哦，好嘢喎！ 系啊，我哋嗰阵时真系劲惊唔见，因为问人借噶， 仲要系问人借。 系啊，问人借先至惊啊嘛，大佬。跟住我男朋友话，我男朋友佢就话唔见咗咧，买翻系一个问题。 系 买翻嗰个咧系最新型号先系问题。 唉，好惨啊！都叫好彩啦，即系黑仔都黑唔晒咁样。 系咯。 喂，但系我睇你，即系我睇你面书咧，又有啲图咧，又铺出嚟就系浸温泉。 啊，系啊。 正唔正啊？ 喂，都几正喎！你知唔知温泉咧42度？ 系。 一起身嗰下咧，出面嗰个气温咧系-10度。 哇！ 完全。 咁点咧？一起身 气温调节咯。 一起身啊？点啊？即刻烂翻啲衫。 喂，浸得耐一起身就冇乜嘢嘅，但系咧你。要打开道门冲出去嗰下，你要好有勇气，因为真 系一起身就攬唔翻啲衫，即系都要顶一顶咁 样。系啊，因为就 定系一起身就定系一起身就跳翻新巴舞先嘛？ 点 一起身巴舞啊嘛？拨走发满啊嘛？ 好，其实啲哇，你知唔知啊？浸温泉咧要要裸体咁样浸 啦。你已 经 唔理嗰啲我。 嗱，重点嚟啦，重点咧就系好多日本妹喺度噶嘛。 系啊。 哇！你知唔知情况好尴尬噶？ 系咪个个啲妆都俾啲浴诶温泉咧整到化晒咁样啊？即系吓死晒隔篱。 咁啊唔会冇个头唔会浸噶嘛？个头唔会浸噶嘛？ 系我记得我细个浸温泉系成个头怼落去浸噶。 你游水啊？ 系啊，游水啊，直头系。 你游水嚟噶嘛？ 喂，咁你浸温泉都系想浸埋啲皮肤嘅，顶啲皮肤好啲啊嘛。 系啊。 咁你块面啊，至为之紧要啦。咁点能够唔浸咧？ 吓，冇浸哦。 系咩？咁唔 得。啲日本啲日本人， 所以你块面咪搞成咁咯。 系咯，啲日本人都冇。 咁你要整下。 要整嘅话就唔系日本，要去韩国。 唔系最大问题咩咧？你喺 Facebook 嗰度 po 埋啲相咧，叫咩名咧？咩出浴照啦，系啊，即系好吸引啦、啊。但系睇嘅时候。是咩都冇噶咯，你明唔明啊？咁你唔好叫出浴照，咁出浴照顾名思义系出咗嚟啊嘛，你明白？即系你仲喺 出咗嚟噶啦个膊头， 你仲喺水入边嘅时候，你唔能够叫嗰个系出浴照噶，知唔知啊？ 个膊头出咗嚟就叫出浴照啦。 你图文不符啊，大佬！你标题党，你做咗高登仔啊，知唔知啊？你翻屋企检讨下啦，咁啊。 会唔会咁夸张啊？ 系啦，咁今个礼拜咧，我啊揾嚟一首歌，咁呢首歌咧。歌名就叫做《袋中风光》啊，咁边个唱呢？一听你就知啦。 常于衫袋里藏起，只想日日伴你玩，无声的等你寻找，盼发觉我在何处。心中既有梦想，可否请你让我知道，今天准我伴你到远处找寻，梦而去。齐齐睡着眼一看，袋中天阔地也广，齐齐睡着眼一看，袋中风光天天都好看。浮云平静的飘过，它飘向着理想，可否准许我跟你远方去，天边海角笑着追访，寻机构上幸福过，不管它会在哪方，寻机构上每一方，风光天天一起看。常于衫袋里藏起，只想日日伴你玩，无声的等你寻找，盼发觉我在何处。心中既有梦想，可否请你让我知道，今天准我伴你到远处找寻，梦而去。齐齐睡着眼一看，袋中天阔地也广，齐齐睡着眼一看，袋中风光天天都好看。浮云平静的飘过，它飘向着理想，可否准许我跟你远方去，天边海角笑着追访，寻机构上幸福过，不管它会在哪方，寻机构上每一方，风光天天一起看。 冇错啦，就是林保全先生的一首《沧海遗珠》歌曲，叫做《袋中风光》。所以话咧，林保全的歌曲真的要好好保存啊！ 咁嗱，好难。 即系咁，今个礼拜咧就又揾你一边。一篇報道咧，就係講關於一啲香港嘅兒童嘅。咁我哋剛才都提到話，即係香港嘅學生咧，個個都 Alexander 嚟噶嘛，即係亞歷山咁大啦。咁呢篇新聞又講咩咧？原來啊，即係港大醫學院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早前咧就為咗呢個學校嘅體能體適能獎勵計劃咧建立一個電子平台，集合咗參與學生健康以及係體能測試嘅數據。嚟到去分析2013-2014年度共173间本地中小学，涉及成100,000名六 至19岁学生的数据来到做一个统计咁样。 咦，我适龄哦，喂，我可以去参加喎，我19岁。 你唔系29岁咩？ 我19岁嘅咋，耶！我可以去参，我可以参加。 你 讲大话 唔啱噶。 喂，我真系19岁嘅，但系中学仲走音添，中学仲有系19岁嘅咩？ 有中学、哦， 中学、哦、 有啲人啊，临班临几年噶嘛。 喂，咁都至少要临两年先十九岁。 我识个 friend 临咗三四年啦。 哇！ 佢叫文女咯。 喂，我19岁，而家做紧阿苏。 系啊，咁即系个结果系点样咧？就发现原来约27%嘅学童咧都系超重又或者黐肥啊！ 我想问啲数据系咪自己入落去噶？ 梗唔系啦，即系应该系坚噶呢铺。 点即系唔系即系佢喺学校个网，跟住我打啲数字入去咁样系 可能系啩？ 喂，咁唔得喎！我通常我佢如果填表咧问我身高几多啦？我会写 一两米咁 样，唔系一六零嘅话，我会写162啦。跟住体重几多咧？47会写45咯。 哦，咁样所以话做人都系诚实啲好嘅， 喂，你个反应 系啊，咁样嗱，除咗即系有27%嘅学生咧，即系香港嘅中小学生系超重或者黐肥之外咧，仲有其他咁嘅数据添，就系、是、女生嘅柔软度啦，以及系男生。的心肺功能以及手握力表現都是非常差，是差過內地的學生。 哇，好難柔軟，我都柔軟不到的，我是手腳不協調的。 我都不行的，我的腰的柔軟度是極差咯。 哦哦，即是在木板上伸出去那些。 是啊是啊。 哦，即是有個木板上，然後手要向後發一發，然後趴前這樣，整個膝頭哥那些位置。是啊， 即是原來啊，即是香港這幾方面，例如心肺功能、手握力這樣，都是比內地和外國是差的。 哦，我是正常，我記得中學的時候我是拿正常的標準的分。 隨著年紀增長，體能的差距就越來越顯著。 正常的，正常 的。我不明白為什麼我自己的柔軟度這麼差，不過心肺功能以及手握力就 OK 的，即你知道我都100-200，掌上壓不等，咁 sit up 亦都300-400下。 好，我哋跳落去下面。 唔系，同埋点解啲柔软度咁差咧？可能系我哋啲筋比较硬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咁我啊，即系脚嗰啲筋啊，又或者可能条即系身体啲筋比较硬啦、啊，尤其是嗰条子孙筋啊，更为之硬啦、啊。咁都系筋一种啫，系。好啦，即系唔系想讲呢啲啊，我哋就想即系探讨下点解话即系香港啲体能，香港啲小朋友啲体能咁差咧，啲男仔又弱鸡过大陆啲男仔咧，咁样我作为男仔一份子都有啲即系唔系好妥噶嘛，即系咁样。 喂，我觉得你呢个好似同自己讲话自己体能差。 唔系，我体能好到不得了啦。唔系，即系 好似同紧你自己讲嘢，你身子又弱喎。 唔系，即系点解香港啲小朋友咁弱鸡咧？咁其实有一解噶。咁原來咧就可能係我哋香港啲家長咧就太過著重學業啦，就忽略咗啲小朋友嘅運動。佢哋成日都要啲小朋友去補習啊，去做功課咁啊，夜晚 係啊係啊， 有少叫夜晚叫啲小朋友去做運動啊咁樣。 係啊係啊，不過我以前我媽咪都調教得幾好嘅， 調教 即係係啊，佢係佢細細嗰陣時咧係朝頭早六。九點啊，九點鐘左右要起身啦，跟住之後就要做功課嗰啲噶咯喎，跟住做完功課咧就會食 lunch 啦，食完 lunch 之後就會瞓一陣晏覺啦，俾我哋，跟住食完晏覺之後繼續做功課啦。 其實細個最正嗰下就係瞓晏覺咯。 係啦，做完功課之後咧， 點解大個冇咗呢樣嘢？ 係咯，都想點解？但係我一起身已經係下午茶。 一起身係巴姆啊，一起身巴姆啊嘛，好繼續。咁點咧？下午茶時 好啦，跟住下跟住後屘咁就食完 lunch 之後做，又喺度温書做功課。做完功課之後咧，我就可以落樓下玩啦。 係啊， 跟住就翻屋企沖涼。 咁所以呢啲其實可以當係一種家庭活動咁啦。咁其實又有啲即係又有啲即係有啲老師就話啦，其實仲有啲原因係導致到即係香港啲中小學生咁弱雞嘅，就係、是。即係我哋平時以前小學啊、中學唔係有體育堂嘅， 係啊。 咁啲老師咧就話，即係就節省，即係唔係刪減咗嗰一堂嘅體育堂，就騰出一啲時間嚟到俾其他科目咧係追趕啲考試嘅進度，好似 DSE 啊嗰啲咁樣咯。哇！咁呢個就即係 咁，我又冇喎、啊、DSE 嗰陣時 PE 堂喺一齊整， 即係啲連啲老師都即係睇唔起啲體育堂。 不過咧，唔知道咧，大家有冇共鳴啦？你以前中學咧有冇即係以前小學咧，咪好中意上體育堂，日日你日日都希望 日日都着头头衫翻学噶嘛。 系啊，唔知点解小学嘅时候我系好中意上。 系啊，真系好中意上校堂咧，即系日日都希望系着运动衫啦，着运动衫嘅日子仲多过着校服。 系啊。 但系唔知一上到中学咧，你会系揾诸多藉口，唔同嘅藉口去讲话唔想上校堂。 我上到中学都好喜欢上体育堂噶。 唔知点解我哋学校都我哋学校嗰啲人。好多女仔都是咁样嘅， 女仔啊比较咩啦？ 系咯，跟住就话啊唔舒服啊，我今日喉咙痛啊，下个礼拜就今日发烧啊，跟住下个礼拜就我只脚扭亲啊，我上唔到 P 堂啊， 之后再嚟就话咩麦当劳啊，又今日又好痛啊咁样啊， 系啊， 嗰啲衰嘢啦， 麦当劳。 不过呢个借口男仔用唔到，唔知点解。 系啊，我唔知点解嗰阵时啲中学嗰阵时啲女仔真系唔中意上 P 堂。 即系我发觉其实。连啲老师都睇唔起体育堂呢单嘢咧，其实由我小学嘅时候，我已经亲眼见到。点解咧？其实我谂翻起小学一单嘢咧，就系当其时啊，就好期待体育堂啊。点知咧嗰日就阳光好普照嘅，咁个老师体育堂个老师就入到嚟课室，咁我仲记得佢系戴眼镜噶啦，而且佢叫姓王啦，叫王 Sir 咁啊，多数叫佢做眼镜王啦。咁王 Sir 佢点咧？佢一入到嚟咧就坐低就话：，诶、哎，今日太晒啦，阳光，我哋唞翻堂啦，咁样。我当堂吓一跳，有得啖笑，即系居然一个老师能够话天气太晒，就冇唔上体育堂啦。咁以前我哋落雨啊，心甘命抵啫，估唔到太晒都冇得上。 系啊，以前咧，小学咧落雨，你会就觉得啊，今日冇得上体育堂，好唔开心啦。到中学咧，哇，唔使上体育堂啊，落雨唔使上体育堂，拍晒手掌咯。 系啊，咁都有嘅。 系啊， 咁当其时 变自修堂嘛。 其实故事未完啊，咁个王 Sir 咧就即系吞托啦，揸流摊啦，就唔同我哋上体育堂啦。就聲稱話啲陽光太曬啦，咁佢又病埋一邊玩電腦喎，咁我哋班同學就好好奇啊，究竟佢玩咩電腦咧？咁樣佢上網睇緊啲咩咧？ 超高畫質嗰啲， 會唔會係睇啲即係我哋唔應該睇嘅嘢咧？ 動作片嗰啲啦， 係啦，即係日本嗰啲電影啦，好出名嗰啲比較少啦，電埋啲電影又，咁咧我啊剛時又夠撲喎，咁我啊出去扮問可唔可以去洗手間？又其實咧暗揀就係睇下佢部電腦用乜喺度做緊乜嘢。哇！點知原來發現咧～那个阿 Sir 竟然在上网看马经，唉，真失败啊！所以 马经都可以上网看，原来嗰阵时 系啊，嗰阵时已经可以了，咁我都唔知点解啦，即系啲老师可以咁款啊，唉。 哦，但系佢嗰个籍口都几好。 系咯，阳光太晒啊，惊晒亲我哋啊咩啊，晒到有着班啊唔好啦咁样。 查防晒咯。 咁其实细个体育堂咧，即系我哋多数玩咩活动噶？我都唔系好记得添。 呼拉圈，跟住掟豆袋， 豆袋呢个我记得啦， 经典嚟噶，跳橡筋绳咯， 系橡筋绳，我呢个我都记得， 系啊，仲有跳大绳呢啲咯， 我就系记得跑步同掟豆袋咯，当其时细个真系好中意上体育堂噶， 系啊，嗰阵时好中意掟豆袋嘅，如果唔掟豆袋咧，会觉得吓有冇自由时间，我想掟豆袋， 系 咯， 好中意掟嘢噶嘛， 系啊，仲要个掟豆袋唔系一般个豆袋，系会摆掉喺个呼拉圈入面嗰啲咧， 即系个男仔咧，除咗话有得着体育服之外咧，其中一个原因佢好中意上体育堂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嗰阵时小学尚有呢个女同学存在。咁体育堂咧就能够即系譬如跑步好快嘅时候啊，又或者身手敏捷嘅时候咧，咁喺啲女仔面前就好威噶嘛。 喂，你小学唔会拍拖啊嘛？ 唔系，但系都会威，想威下啊嘛，即系跑步好快啊咁样噶嘛。 啊， 系啊，即系我哋嗰啲咩运动嗰啲王子啊，都系咁嚟噶啦，系咪先？系啊。 你中学冇女仔啦咩？ 中学冇啦，我读男校啊嘛。 So sad. So, 我中学嘅年代仲有。日日朝头早要早啲翻去，跟住 lunch 企喺后楼梯度等到男神出现嗰啲日子， 哦、 哇，好正啊！ 系啊，所以往事只能回味啦，即系希望即系香港嗰啲学生啊都能够即系着重翻啲运动啦。 嗯， 即系话 系啊，你知唔知啊？运动好咧，有好多好处噶。 有 你知唔知点解当初我会会倾慕我男神咧？就是、因为佢运动超劲， 嗯， 所以读书又叻、啊。跟住咧，我就覺得佢好仰慕佢，同埋佢，唉，我唔爆咯，費事，我學校同校啲人聽到，咁都估到邊個啦，唔係，不過都知噶啦。 唉，啲往事啊，只能夠回味啦，咁樣。係 啊。 嗱，好啦，揾嚟呢首歌咧，就亦都係林保全嘅歌嚟嘅。知你哋唔夠喉啦，專登整多首。嗱，不過呢首咧有啲特別嘅喎，就係、是、有埋大雄把聲喺度㗎。

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 夜阑人静， 祈求每晚与你分享这人生，平平淡淡之中抱你双手。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吃饭，个肚饿都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好，翻到嚟九点半嘅新闻炒冷饭啦。喂，適逢你由日本又翻嚟香港啦，咁、我又專登揾咗啲咧係關於日本嘅報道嘅。喂，你去到 咩咁好先？ 你去到日本咧，有冇話買衫買褲咁啊？ 之前去東京有，而家喺北海道冇，因為北海道係一個鄉下嚟，所以係完全冇衫買咯。 哦，咁樣。喂，咁你有冇買翻啲即係內衣啊、胸圍啊咁樣啊？ 冇啊，唔啱 size 啦！佢哋嗰啲咁鬼北海道牛丸， 即係正所謂有腳先著褲啫咁樣。 哇！你呢個嘢真係弦外之音啊！ 喂，日本咧有間即係時裝店咧，就叫做 Uniqlo 啦。咁咧就佢嘅姊妹店 GU 東京銀座店咧，就最近推出咗一個非常之有趣嘅活動喎。就是只要呢一些女性顾客只要上门消费呢，就能够享受俾一些靓仔店员一些嘅服务。你知唔知係咩呢？ 係咪咩无聊按咩无聊咩按出手啊？唔係 咩嚟㗎？ 嗰啲有多 app 嗰啲啦， 咩嚟嘅？梗唔系嗰啲啦，你我哋呢个节目好正经嘅，冇搞到 cheap 晒得噶。 咁叫咩啊？ 嗱，我哋睇动画咧，咪啲男仔通常示爱咧，咪一嘢揿啲女仔埋墙嘅。 啊系，哇！你知唔知道？我最近有套韩剧好好睇啊！哇，李宗石咧，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 李宗石都系咁样同阿边个咧个女主角咧， 强而有力嘅俾翻揿 落墙度。系啊，揿落墙度，跟住个女仔走又走唔到。 居高临下嘅眼神。 系啊，好睇啊！嗰出嘢我一定要介绍大家睇。嗰出嘢就系叫做《匹诺曹》。中文譯音叫匹諾曹，哇真的好好看，李宗石真的很帥 氣。有沒有那麼帥氣啊？差一點點是吧？ 差天共地啦。 繼而推了埋牆之後呢，沒得走啦個女仔，咁繼而又講咩？講啲好深情嘅説話。 係啊，跟住仲有深情眼睛望住佢，跟住哇，李宗石嗰粒眼睛嗰隔離嗰粒物，哇幾殺食啊！嗰一下 用嗰對溝死女嘅眼啊， 係啊， 咁就講咩咧？甜言蜜語啊，就話哇，點解你咁可愛嘅咁樣？又或者，咦，揀呢件衫啊，真係好襯你喎咁樣。 呢间嘢就系佢嗰间嘢咁样讲。 系啊，即系据了解咧，原来呢一招叫做墙壁咚啊。 啊， 咚嘅意思就系嘣嗰下咧，即系撞埋墙，咚咁样就叫做墙壁咚。 但好尴尬噶，因为啲日本嗰啲女仔咧，我真系好想问咧，点解咧？我咁我去咗两次日本啦，一次喺东京，另一次就北海道啦。点解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点解北海道啲女仔可以咁靓？而東京的女仔質素就差， 不知道、啊、可能 一 絕啦，受咗輻射啊！ 哇，但北海道啲女仔真係勁靚咯，而行街已經見到兩個，哇，好靚啊！跟住啲 sales 係 model 嚟，我想講 model 樣完全 係。黐線，咁嗱即係呢單嘢咧就係、是。 都是用一些靚仔，不過又不知道是不是來自北海道啦。咁佢即係啲女仔喂，如果你喺嗰度買衫咧，你俾個男 sales 咁樣擁埋場，又講件衫話，哇呢件衫真係好啱你喎，咁你會唔會即刻買嗰件衫啊？ 我會覺得好尷尬，即刻擺低件衫走。 唔係啊嘛。竟然是觉得尴尬， 系啊！你知唔知日本啲女仔真系好惊 呢啲？ 嗱，如果佢李宗石咁嘅样子就 O K 咯，或者系都敏俊都 O K 咯，或者系我男神呢啲都 O K 咯。如果你咁嘅质素嘅话，就哇，仲即刻我衫都唔摆，都掉喺地下，别位俾翻你嘅， 兜把星埋咁样，当场开拖钟佢咁样。 如果你个兜把车落去啦，系咪先？ 岂有此理，乞衣扮靓仔咁样。 冇咁大个头，冇戴咁大顶帽 ，OK？ 咁啊，原来唔止女仔添啊，有啲男性嘅顾客咧都嚟体验一下喎。咁突然之间俾两名咁嘅靓仔嘅店员一齐拥埋场， 哇！救命啊！ 呢、 這个 打孖 相 添。原来啲男仔咧都真系融化，连啲男仔都，顶唔顺嗰下嘅甜言蜜语啊，即刻就买嗰啲衫。咁其实都几过瘾啦呢单嘢。其实我觉得。呢間時裝店呢主要都是想搞下宣傳啫，即係你話一年 幾好啊？ 即係一年三百幾日都係咁做嘅，咁啊唔掂啊，咁就變咗魚蛋檔，你明唔明？咁又唔係賣衫啦，即係要攞牌啊，即係可能就變咗，咁唔得啊嘛。 喂， 但係呢單嘢好成功啊，即係廣泛報道啊，全世界都，即係我即係 香港 都能夠知道呢單嘢啦。咁 我相信呢個應該係啲嘻嘻網啊，唔係嘻嘻網，即係有啲獨獨地嘅網啊，有啲山比較高嗰啲咧，嗰啲網咧都應該會瘋傳。 係喂，如果咧香港嘅 Uniqlo 咧都搞翻呢啲嘢都幾好啊！ 我唔得啦。 系啊，即系如果系揾即系猛男啊， 唔得啦，一定要揾啲高质素，即系都敏俊呢啲。 香港都有靓仔噶嘛，例如系即系坐喺面前呢啲咁样。 Oh my god！ 坐喺我面前嘅有边个咧？嗱，有个 poster 写住我要真普选，哇喺我面前噶喎！如果佢一只手埋嚟， 系得， 整住我都 OK 嘅。 明啊！嗱咁咧，第二单料咧都系日本嘅咁。日本咧有一個綜藝節目咧就叫做《水曜日之唔知乜嘢》，咁就啲主持咧就係由呢個濱田亞公啦，以及係松本人志咧， 我都唔知邊個嚟 嘅著名搞笑組合叫做Downtown 咁樣。咁其實佢哋係出道咗超過30年嘅知名搞笑藝人喎。咁點咧？佢呢一集嘅綜藝節目就講啲咩咧？就係話測試一下喺動漫入邊嘅情節，如果喺真現實世界度發生，會唔會有同樣嘅效果咧？咁樣，咁佢就做咗五個實驗啦，咁樣喎。咁平時我哋睇動畫有咩覺得啲情節係好誇張嘅咧？ 動畫 係啊，動畫即係卡通啊， 好誇張啊！搭時光機咯， 咁都幾誇張嘅，係啊， 搭時光機咯啊！如果有个随意，我觉得时光机不需要的了。对于我来说，随意门是最重要的。那我瞓到最后一刻的嘣，回到学校里。 哦，我觉得对我来说，诚实豆沙包都挺重要。 为什么啊？你说的很假啊？ 不是，主要是给你吃的。为 什么给我吃？ 因为你成日讲大话。 我比我讲大话。我觉得 Johnny 很靓仔，你觉得我不是讲大话？你快给我吃啊！快给我吃啊！ 咁样啦，咁成日我看那么多动画都发觉很搞笑的，即是有时啲动画呢即系啲主角咧笑嘅时候咧，笑到个口劲大啦。 有嘅咩？ 有啊，睇到晒入边啲喉咙钉啊，啲咁嘅嘢噶。 有嘅咩？ 好夸张啊！口大到咧，唔大过我噶，好不得了、啊。 我哋以前中学有个训导咧， 佢喊嘅时候咧，啲主角喊嘅时候咧，好似水喉咁射啲水出嚟噶嘛。 我哋以前中学有个训导真系叫大口噶， 大口狗咁样。 差唔多啦，费事爆佢全名啦。 咁样。咁嗱，呢單即係呢個綜藝節目做咗咩實驗呢？佢第一就係話啊，動漫裏面啲男主角呢通常見到啲好性感甚至乎裸體嘅女仔呢都會即刻就流鼻血㗎嘛。 啊，咁就大鑊啦。 係咩？ 點解今日見唔到任何性感嘅男仔，我今日都流咗鼻血嘅。 係啊，咁你所以見我個鼻鬼死咁即係健康，你就知咩事啦。咁嗱，呢個實驗呢就搵咗個處男喎。係啊。可能佢踢波成日中柱啦，梗唔系我啦，日本系咪大佬？我未去日本，咁咧就日本揾咗个柱男咧，就叫佢就坐喺个靓女对面一齐做功课温书咁样。 咁一定唔会啦。 唔系，等阵未讲完。咁咧，当个柱男咧喺度努力咁做紧温书嘅时候咧。 即係填緊問卷啊咁樣咧。咁、對面個女仔咧失驚無神，就慢慢除衫。 嗯， 除除下咧除曬啦。 啊！ 咁當其時咧，個處男都仲係懵然不知嘅。咁、慢慢一惡高頭嘅時候，咦咁得意嘅佢一面茫然咁樣睇住對面個裸女就話。真的很奇怪啦，就话咁佢讲咩咧？ 佢以为自己去咗一浸温泉，男女共浴嗰只。 唔系，佢第一个反应咧系冇反应啊，系继而咧就有少少惊讶，之后又讲咩咧？就话你都系 着翻件衫 啊？系啦，咁样咯。咁原来嗱呢、這个实验咧就发现原来啊，男仔咧见到一啲裸体嘅女仔咧，即系好正咁样咧，系唔会流鼻血嘅。 咁正常呢啲虛構嘅啫嘛， 咁唔係，但係可能真係會噶嘛，係會噶、真係可能會有噶。咁樣即係所以就證實咗，原來呢個動畫入面嘅情節咧係流嘅咁樣。 梗係流啦。 咁嗱，第二個實驗係咩咧？我哋睇啲動作嘅卡通嘅或者古裝片咧，都有時發現，即係人哋啲武林高手咧，喺你個頸後面一刀劈，唔係一刀劈落去，係一手。打落去你頸後面，你個人咪即刻暈嘅。咁呢個喺卡通同埋我哋中國啲古裝片都經常出現嘅情節咧。 係啊。 咁喺現實又真唔真？ 我覺得真喎，呢樣嘢應該有可能發生嘅。 係咩？即係你覺得係打中啲穴道啊嗰啲嘢咁樣？ 唔係，因為隻頸咧，因為以前讀書嗰陣時咧，聽阿 Sir 講啦，話頸係最多神經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的頸有任何嘢嗰啲嘅傷害到咧，你都會有事咁樣，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會暈噶喎咁樣， 哦、 有少少即係咁 make sense 少少啊嘛。 嗱咁咧，嗰個節目咧就揾咗一間空手道武館嘅一個大師 傅。哇！咁邊個做實驗啊？邊個人做實驗啊？ 實做實驗，咁咧俾人實驗嗰個咧就係佢徒弟，係、啦，真係大師 傅啊！嚇死！ 咁你做 揾個普通徒弟出嚟劈你，跟住 我覺得做佢徒弟都幾慘，即係無啦俾人劈一刀，唔係劈一掌咁樣，都幾慘。咁咧佢就即係試一試，即係空手道大師傅啦，佢都劈唔暈嘅。咁即係證明呢單嘢流㗎啦，咁啊叫個空手道大師傅千祈唔好流力啊，起勢咁劈落去啦咁樣。 哇！ 係個徒弟都 就咬咗咬啦，真係 隨時死人㗎嘛。咁一劈落去嘅時候就俾人劈嗰個就當然係揦埋口面啦，嗌痛啦，繼而咁跟手就好清醒咁樣話，地講話，冇暈到喎咁樣，原來係冇暈到咯。 即是假啦，我覺得你之後講落嚟嗰啲例子都係假噶啦， 真係唔係啦，可能有真咧咁樣，真亦假，時假亦真咁樣， 真的假不了。 咁至於負責劈人嗰個空手道老師咧，就話解釋啦。咁原來理論上咧係可以將人劈暈嘅，但係即係實際上要需要嘅係一個非常之強力嘅打擊啊，即係個好大力先得。 哦，即係後巷俾人打劫嗰啲就得啦。 唔係嗰啲。是用手的那些，即是 我即是後巷被人打劫，跟住要錢要命定要底褲，嘣，跟住已經暈咗你咁樣咯。 嗰啲係剝你後腦噶嘛？ 啊， 你而家呢個係打你頸後頸後嗰個位啊嘛。咁佢話 有良心嘅賊應該打你後頸。 如果用手刀嚟到劈勁大力咁劈人哋頸後邊嗰個位咧，因為會劈中嗰啲咩頸骨嗰啲 神 經咧，會即刻導致殘廢咧，或者當場。死亡 是啊是啊，所以我妈咪讲话颈系会 净系晕，但系冇受即系冇其他严重嘅受伤或者死亡咧，系冇可能嘅。即系冇可能净系打晕人，但系嗰条友系唔残废或者唔死咁样咯，真系好搞笑啦呢样嘢。喂，仲有第即系所以我又证明咗，即系用手刀嚟到劈人劈晕，而晕完之后嗰条友醒翻又冇事，咁呢个系唔可能啦。咁第三个啊仲搞笑。咁呢个实验系讲咩咧？我哋就即系睇卡通或者睇日剧都会嘅，即系睇韩剧，我谂都会唔会咧？都会有机会。 唔会啦。 咁系就系咧话一个人好快咁跑嘅时候咧，跑嗰啲水手服嗰啲女学生妹妹咧，一喺佢侧边跑过嘅时候，你高速带动嗰一阵风咧，会掀起佢条裙，继而咧就可以望到佢嗰啲内边嗰啲咁样。 靜香成日都出現嘅喎，咁韓國韓劇一定唔會啦。 唔係靜香係俾人裝沖涼啫。 咩啊？靜香都有㗎，喺度 跑 嗰啲趌下趌下咁嘅事。 靜香嗰個浴室係 成日打開門噶嘛，話啲槍係專登打開俾人裝噶嘛， 係俾大紅裝啦，定係？ 總之係俾大紅裝咯，唔知咩事啦咁樣。 好易飲。 即係你俾人裝一兩次，你醒爬啊，大佬！你冇話裝三四次。 貼膠紙喺度。係 咯，你仲要裝咗好似有個統計話裝咗五百幾次，我心諗真係。呢套簡直係三級片嚟啦，卡哆啦 A 夢。 呢一集係。小朋友不应该看、 就是、 我小朋友都看过之后我都记得。 那呢、這個即人狂奔的时候会不会将隔离靓女的裙子整起呢樣 我觉得会的。 是吗 是。 怎会啊那嗱这个实验他就结果找了一个、日本职业跑手。那个职业跑手呢能够跑出时速30公里。就在个。个靓女侧边度跑，然之后咧隔篱坐住一个处男咁样，就攞嚟夹下嗰条裙系咪真系有扬起嘅，同埋系咪真系咁清楚可以睇到入边条底裤系咩色咁样？咁个结果咧就你估点啊？嗱， 我觉得睇到 错啊！原来咧一个能够跑时速30公里嘅跑手咧，都系跑整唔起条裙噶，即系跑出嚟嗰阵风。所以呢個又係假噶啦， 又係假噶原來。 係啊，咁、那個處男一心就嚟到做實驗，諗住睇下啲正嘢咁啊嘛，咁結果睇唔到喎，咁啊唔掂啊，咁所以個節目主持咧為咗安慰呢位處男咧，決定再用一啲極致啲嘅方法，就係揾架跑車，架跑車咧點樣即係勁快咁跑咧，一架保時捷嘅跑車就喺個女仔隔離極速咁駛過，咁咧結果原來時速60公里嘅跑車經過咧。都是整不起條裙喎。 咁幾多公里先整到？ 原來啊，要去到時速110公里嘅跑車先能夠成功啊！ 110咁多？ 係啊，即係你普通路面點能夠駛到110公里？ 係咯。 所以我哋成 高速公路有冇110啊？有啦。 高速公路冇，邊度有啊？香港、 哦， 外國就可能有，即係香港比較多車啊嘛。哇！你駛到110公里真係死得人多啊！都其事啊！分分鐘可能撞到啲借款車咁，又跌啲錢出嚟啊，又益下街坊啊，咁樣咯。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就即係呢個夢想就幻滅啦。即係原來著裙啲女仔咧，條裙係冇可能俾人整得起嘅咁樣。 嗯， 即係用風嚟帶動。喂，咁咧日本咧嗱第四樣實驗咧就咁樣嘅，即係日本咧咪有好多河啊，好多海啊咁樣嘅。 河就多咯， 河多啦，咁河多数能够钓鱼噶嘛？ 啊，我去日本嗰时候冇乜见到有鱼，见到啲鸭喺度浮下浮下。 你当其时你去北海道嗰啲湖啊、嗰啲河啊都结晒冰啦， 梗未啦， 未噶咩？ 佢唔会结冰噶， 零下十几度都唔结冰啊？ 冇结冰啊？ 点解啊？ 我唔知道啊，我哋都有谂过呢个问题，点解会唔结冰咯？但系又落劲多雪咯。 系啊，咁即系日本呢啲动画入边、卡通入边咧，通常钓鱼咧都钓到好多咧无鬼畏嘅嘢嘅，例如系蟹啊，又或者一啲钓到啲乌龟啊咁样上嚟嘅、但系又好少话钓到一条真正嘅鱼咁样嘅，系啊，通常唔知点解成日都钓到啲蟹上嚟啦，日本啲动画。 是啊，韩国的剧就是钓鱼，真的钓到鱼回来，然后就很开心啊，好大条啊， 好大条啊，这样 是啊是啊， 就是那呢，这个实验呢就真的他们专登那班的综艺节目的主持就专登去了一个非常之污浊的水池就钓了一天，那结果钓不钓到只鞋上来呢，这样叫他是钓不到的。 那钓到什么？ 结果是钓到一些、零食的包装纸啦。 但是日本的人呢其实 教剪啦。 但是日本的人 很守规则的，即是垃圾、哇，去日本的时候最我觉得很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台湾一样净少垃圾桶。 啊、 即是不像香港那样走两步 有个垃圾桶在你左近这样的嘛。 好像 7-Eleven 和坐底一 样。僅有一個桶在你坐緊，但係咧，我去到嗰度咧係冇嘅咯，跟住要自己攞膠袋啊，跟住擺啲垃圾啊，拎個垃圾袋成日喺度行咯。 亦都能夠鼓勵到我哋唔好製造咁多垃圾啦。 唉，係啊，所以咁樣我都瘦咗好多。 咁佢除咗釣到，係幾瘦啊，都幾瘦啊，係。咁佢除咗釣到啲零食嘅包裝紙之外，仲釣到啲剪刀啦，甚至乎釣到隻龜上嚟喎。 真的钓到只龟， 系啊，钓金龟咁样啊， 哇，好难啊！只龟唔系金唔收噶， 系即系钓咗成日都钓唔到蟹上嚟咁样。咁呢个实验又证明呢个动画情节系假噶啦， 假到流啊！真系仲有咩假噶？ 咁最后就唔系冚唪假嘅，咦都好似系喎。嗱咁最后一个实验咧就系第五个啦，咁就话即系本啲动画又或者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卡通啊或者日剧咧、电影啦、啊，咁都会有时候有啲情况就系嗰时候翻到屋企或者救人嘅时候，好想冲入间屋，但系佢冇带锁匙、啊。咁咧就一脚踢开道门。 喂，唔知道日本啊，啊三色台嗰啲电视剧都系咁噶。 又或者咧系一好似双扑手咁一嘢就撞埋去道门度，或者撞。 這個我觉得唔止日系日本、啊，韩剧啊，就算你三色台啊，香港啲电视都系嘣一声撞入去噶、啊。 系啦、啊，可唔可以一嘢撞开道门咧？咁就系、是、即系卡通就成日出现啲情节啦。咁呢个就揾咗个日本嘅一个。非常之肥大的雙撲手，就叫做不知咩名字，系啦，好似系叫做橫江啊，个名号就堪称橫江。咁啊，加下京二系退咗役啦。咁佢就请嚟佢呢个啊，唔系啊，原来佢个名咧叫做柱太郎啊，可能系哈姆太郎嗰啲 friend 啊。咁啊，揾佢过嚟系非常之大力啊嗰啲咁啦。咁睇下可唔可以能够撞开啲门啊咁样咯。咁你估撞唔撞得开啊？ 我覺得一定撞唔开啦，啲门咁鬼死实。 系啦，嗱咁咧，佢又系咁撞啦，发觉原来佢撞下撞下咧，都系撞唔开道门啊，阴公！反而撞到道门隔篱嗰啲墙啊，都开始 裂咗、 剥落啊，或者有裂痕嘅时候咧，道门咧都系撞唔开、啊。所以好奇怪啦。 好夸张啊！咁不如撞烂埲墙入去算啦。 重要咧系，即系佢都竟然唔系就咁撞，系助跑冲埋去，砰咁样撞埋去噶，撞到砰砰声。 咁唔得啦，撞烂埲墙算啦，撞烂埲墙仲快过撞烂到门啊！ 结果咧都系撞唔开噶，阴公。 咁我觉得嗰啲胶剧咧，应该要改一改啦。咩啊？好多剧都用呢招噶嘛，嘣一声用个打侧个身，用个膊头嘣一声撞入去。跟住撞咗两三嘢咧，就开到噶啦嘛，就换。 唔系，咁又唔系咁多人，好似我咁好学睇过呢啲咁嘅报道噶嘛。 嗯。 譬如系一啲用。 不如你翻去试下啦，睇下撞烂嗰道门先，定撞烂埲墙先。 我谂睇下撞烂道门先，定撞烂我自己先啦。 你话你做嘅百零二百下掌势好坚嘅。 唔系嗰啲攞嚟即系攞嚟威吓啫。你话真系嚟到撞嘅时候唔掂嘅都系。咁有时候啊，我哋咪见啲人攞个万字夹咁又开到锁嘅，其实我都唔信噶。 叫系咯，用条铁线叫叫下， 系咯，叫叫下，叫卵叫啊，开到。 系咯。 有冇搞错？ 如果系我世界上就唔使夹万啦。 咁仲使用锁嘅？真系用个万字夹咁 用个万字夹都得啦。 就有啲人咧，又不过可能啊，嗰啲系旧啲嘅电影啦，咁所以先有啲咁嘅情节出现啦、嗯。喂，咁嗱。節目都嚟到尾聲咯，咁又要繼續播歌喎，咁播咩歌咧？ 有好多禮物嚟， 係咩？你點知噶？ 我覺得係咯。 咁啊，梗係啦，嗱，呢個禮拜唔係今日咧，就簡直係叮當嘅演唱會啊！咁最後一首歌咧，我相信就係呢首《永遠好朋友》啊。 似看見天使在笑，見你笑得這樣俏。很想一起笑，你爱米色的陈耀，我却发觉紫色更合意。我发觉于美梦里，相追的就像你，齐齐望着远处说想去远方，嘟嘟嘟嘟。像大步似要振翅飞，哒哒哒，情意无尽，永远不变，与你永远好朋友。何时何地再会聚头，情意愿永久，得如失亦携着你手，不分彼此好朋友。开开心心情意尽透， 可能是唯一一样动画和真实世界都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个友谊啊，永远好朋友啊。 你似要飞到云外，远去了心挂念你，你远去只有目送，心中舍不得你。我与你不再同路，各有各走各路向，我信我跟你定会于他朝会见。情如热浪，我与你兴奋唱歌，嘟嘟嘟嘟，我告诉你心中仿佛永远有个海，哒哒哒，情意无尽，永远得变，与你永远好朋友。何时何地再会聚头，情意愿永久，得如失亦携着你手，不分彼此好朋友。开开心心情意尽头，齐齐望着远处设想去远方，嘟嘟嘟嘟，我要与你踏着大步似要振翅飞，啦啦啦，情意无尽，永远不变，与你永远好朋友。失亦携着你手，不分彼此好朋友，开开心心情意尽头。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啊！ IBHK， 现在时间是晚上十点钟。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泽斯派，咁啊，依家由 Kelvin 同大家讲讲出边嘅天气啦。冬季季候风系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地区，咁同时一度云带咧正系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系天色明朗，天气干燥。最高气温是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中期和后期天色是会渐转明朗的。